走，我食斋点会斗好教个豆扑街，玩撚嘢冇撚界，冇仇家边痛快，煲撚大先至嗨，人眼撚系发展豆扑街，刀正直刀善良刀快乐刀真心刀勤力，似撚怪冇撚界冇得解，刀下流刀碎甲刀堕落刀虚伪刀麻木，先至系人类本色。咁醒晒撚晒咪撚鬥好個個鬥撲街，全天下錢最大，靠才華屎都賴，臭鞋底梗係賴，你想黑錢就咪鬥撲街，刀正直刀善良刀快樂刀真心刀勤力，自撚貴冇撚解冇得解，刀下流刀碎甲刀堕落刀虚伪刀麻木，先至系人类本色。神多勾人，魔雕勾人，都未够，人雕勾自己人。但系最卵惨嘅系，就算再少人，你都冇可能。自己一个人都善良，都快乐，都真心，都勤力。